The scenery here is beautiful. A fine day. 晴朗的一天。看看在晴朗的一天里都发生了什么。It is a fine day today. 今天是个好天。It is a fine day today.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说法啊。It is a fine day today. There ar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but the sun is shining. 天空中呢有一些什么 clouds? 我们今天刚学过的，对了，是云彩。天空中呢有一些云彩，但是怎么样呢？ The sun is shining. 但是呢阳光还是在照耀着。Mr. Green is with his family. 格林先生呢和他的家庭在一起。他们在做什么呢？ They are walking over the bridge. 他们呢正在桥上走过去。Walk over the bridge.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词组哈。They are walking over the bridge. There are some boats on the river. Mr. Green and his wife are looking at them.在河上呢有一些船，那么格林先生和太太正在看这些船。看，我们用的是 look at， 后面加的是 them。 They are looking at them， 他们正在看这些船。大家注意，我们在说啊看什么什么东西和听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都要注意看我们要用 look at 后面加名词，而听呢要用 listen 加什么词？对了， listen 加 to， 后面呢再加上名词。 There is a boy in the water. 在河里呢有一个小男孩。 He is swimming across the river. Across 是横渡、跨越的意思。今天我们学的一个介词 swim across the river 就是，对了，游泳，从河的这岸游到那岸， swim across the river。如果我要说 swim along the river， 什么意思呢？ along 是我们上次学过的啊， along the long corridor， walk along the long corridor， 就是沿着这个长廊在走哈。那么如果我们要用 swim along the river， 意思就是沿着这个河呀一直游下去。而说 swim across the river 呢，也就是从河的这岸游到另外一岸。There is an aeroplane in the sky. 天上呢还有一架飞机。It is flying over the river. 它呢正在飞过这条河流。It is flying over the river. A man and a woman are walking along the bank of the river. 那么还有一男一女，他们在做什么呢？ Walk along the bank of the river. 也就是沿着这个河的岸啊，他们正在散步。Walk along the bank of the river. The Green's house is by the riverside. 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的羡慕。为什么呢？格林一家他们住在哪儿呢？他们的房子 is by the riverside. 他们的房子呢是在这个河边。The river flows between two hills. 那么这条河呢还是从两座小山中间流过去。 The river flows. Flow 我们学了啊，是这个流动的意思。 Between 呢在什么什么中间，在两者之间。 The river flows between two hills. The scenery here is beautiful. 这儿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好看。您陶醉了吗？在我们今天的课文里啊，用到了四个介词。那么在这里呢，想帮朋友们再来总结一下这四个介词的使用。首先是 over 的使用。那么 over 呢指的是从什么什么上面，或者是在什么什么上方过去。比如说 It is flying over the river， 从河的上方飞过去。 Across， A-C-R-O-S-S， Across 指的是穿越，也就是从一边到另外一边。比如说 swim across the river， 从这个河的这岸游到另外一岸。再比如我们可以说 can we walk across the street now， 咱们现在可不可以过马路了？那么过马路，从马路的这边到那边，我们就可以说 walk across the street。 再来看看 along 这个介词。Along 是沿着什么什么走的意思，沿着街道走，沿着走廊走，沿着这个河边走，强调一条直线的这个运动。比如我们可以说